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装修找一号新家，给您完美的家。 来来来，今儿个搬新家，高兴，咱走一个。 恭喜刚哥，这房子装修的老有品位了。 是啊，在哪儿装修的呀？ 我表姐给我推荐的一号新家，从设计到选材施工，每一个细节都特别到位。你们将来装修房子可以拨打400-8764-888，一体化全景装修服务，超有档次，性价比还高。 一号新家，美丽千万家，请随时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7:06，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周六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大家好，我是高磊。 嗯，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说说大家身边的小宠物朋友们啊。给大家请来的两位专家呢，依然来自美联众合。今天有一位新朋友，而我是第一次见，卢院长啊。另外一位呢，唐大夫大家非常熟了， 哦， 他们美联众合长得最帅的男医生， 哦， 所有的女医生都非常喜欢他， 是吧？ 只要是让他们来做节目，第一个要求就是能不能让唐国良来作为搭档。 哎呦嘿，您说说，但我没瞅出来哪儿帅啊。 嘿，可能咱们正常人的眼光和兽医的眼光是不太一样的。 唐大夫，我没这么说。您有什么要为自己申辩的吗？ 在动物兽医的审美当中，唐大夫是非常帅，我也觉得他是很帅的，但是你没觉出来。 那我就跟你们不一样呗。 对，有一定道理啊。而来那个两位大夫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大家好，我来自北京美联众合动物医院联盟机构，我叫卢东霞。 嗯，欢迎卢院长。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合动物医院转诊中心的唐国良。 哎，声儿还行，声儿挺厚实的啊，反正我觉得有一定磁性。 我要感冒的时候更有磁性。 好吧，哎，但是我要多说一句啊，卢院长真的啊，你要不说是头回来咱们节目，我以为是都已经你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朋友。 真的吗？ 真的自来熟。刚才我们就已经聊了半个小时了，你 聊了关于孩子的问题。 对、 啊，可能是这个让你们找到了共同的爱好。 对，我以为啊，这我们老嘉宾，感觉您头回来呀、啊。 原来来过，大不盖奇得有4-5年吧、 哦、 来过、 啊。 嗯， 4-5年是另外的节目。嗯、咱们的同事曾经也做过关于宠物的节目，张燕儿。 哦， 曾经做过，然后那个跟卢院长可能有过接触。 我说的， 咱们节目是 同一回、啊 对，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嗯， 好，接下来时间就交给二位吧。 我们今天主要的呢，还是聊关于猫，猫为主题吧、哦。然后大家有任何关于宠物方面的问题，今天有了那个唐大夫在， 嗯， 我觉得就更加全面了。嗯、平时我们只敢接一些猫狗方面的问题， 对， 因为一般的大夫来主要是看猫狗， 对， 唐大夫是除了猫狗的问题不会。剩下的全能打， 哦，就是除了猫狗之外的所有的问题， 也会、 哦， 但是人家的专科在除猫狗之外、 哦， 就今天大家比如说家里养异宠的朋友， 嗯， 就可以把各种疑难杂症都抛过来问了， 对对对， 当然养猫养狗的朋友，我们卢院长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卢院长还能有问题吗？是不是？ 所以大家就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哈、啊，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平台。全面向大家敞开， 是 先让唐大夫说说他和猫的经历。唐大夫养了几只猫 啊？ 我养了3只猫， 是吗？ 哦， 对。然后非小猫动物里呢，也有一个带猫的，对，龙猫。 哦，对。 最近龙猫病例会稍微多一点，因为它是一个在高纬度生活的一个动物。然后在北京，咱们实际养龙猫做宠物的人还是挺多的。 哦。 但是因为它生活的环境， 龙猫不就是耗子吗？是吗？ 哎，对对，实际上就是个体型稍微大一点的耗子，一个啮齿动物。 哦。 它因为它生活的地方是比较高海拔，然后气温比较低，然后它的这个本身毛又比较密，然后 北京夏天实际咱们现在今天这个入暑伏了，那气温也越来越高，在夏季特别容易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中暑。 它也会中暑呀？ 对，它实际非常容易中暑，它环境温度超过26、27度可能就可能会发生中暑了。 啊，那现在咱们这里就已经27度了，差不多了吧快。那要是跟它把它搁我们这儿就该中暑了。 如果湿度还很大，那在这个温度区间就有这个风险。 那岂不是 它活动量又比较大，它产生热量比较大，没有散出去，那确实有这样的风险。 就是家里24小时要给它开空调。 是 啊， 费电。龙猫能剃毛吗？ 龙猫 哦对 呀，不太好剃毛，而且它那个毛特别细，剃完了之后，我估计如果有人过敏，可能就崩溃了。对， 然后就羞愧致死是吗？自己不敢着急， 是满天飞舞那小细毛，然后清都清不干净。 哎呦， 然后可能对，可能细到会，但是手感真的就是，如果您摸过一次龙猫的毛，这个就是永远记得非常非常深刻。 为什么？ 它的一个毛囊会有大概50多根毛，非常非常 细， 就摸着非常柔软，就是任何动物都没有。哦对，龙猫那个 好想摸一下，被你说的。 好啊， 我怎么觉得是 啊？暂时没有，对，应该最近有复查的，对，上周刚有做那个膀胱结石的一个龙猫，应该下周就要来复查了。 那下周你这样，你去盯班得了，对吧？人家指不定是周一周五呢，是吧？ 真的没摸过龙猫的毛， 我也没有，没有。 欢迎去转诊中心撸各种动物， 撸龙猫。 小时候摸过那个。叫什么荷兰猪，也是一种耗子。 对， 哦， 那个的毛， 那个毛就比较硬，那个比较硬。对， 就是我以为都是那样的。 不是， 但我前一阵在动物园被那个叫什么结尾狐猴，就是马达加斯加里边那个猴。 哦。 被那个猴摸了一次，我觉得他也非常 细腻。不是，打住， 他摸我， 他摸你，不是你摸他。 他摸我， 他怎么摸的你啊？ 他摸了一下我的那个胳膊因为我当时手里拿着香蕉然后那个他的手，他就是他触感非常细腻，我以为他会直接扇我那种，让我给他，但是他真的特别有轻有重手非常温柔， 就 把香蕉拿走了， 不是真的，他就那个站在我肩膀上，以及盘在我胳膊上，爬了一身。 我的天！哦，我知道了，你是去那个。 大家也 动物园玩， 然后那个爬了我一身，我以为他们很厉害，但是真的手上超级有准儿，就是非常细腻的感觉，就是被人家摸感受到人家的细腻。下次我要摸一下别人，感觉一下别人的细腻。 天呀，你们这是天天就互相摸的，哎呀，真让人受不了。 撸猫的感觉也很好， 是吧？猫毛也特别顺，是吧？啊，那来说说。唐大夫家那几只猫呗，那几只 猫 什么品种啊？ 一下 都是 和猫相处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因为前两天不是前一阵都是那个高大夫来的，高大夫呢就是总表现出一副那个对于猫 无比沉醉， 对 迷恋， 就是他那个努力的压抑自己的那种迷恋，还表现出一种其实我不太在乎，但是就是一种得不到人家的爱，但是永远要努力的那个讨好人家，然后不求任何回报，又把这个事儿感觉奉献的非常平常的一种状态表现出来。 这就一个词能形容啊， 猫奴嘛。 这就是爱呀。 但是我觉得唐大夫看起来和高大夫的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没有表现出那种感觉。 但是爱是一样的， 是吗？你不会跟你们家猫有冲突吗？因为那个高大夫的感觉就是，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对呀，永远猫是对的， 永远猫是对的。 然后唐大夫也是这样吗？ 主子永远是对的。 对， 就是主子如果出现了就是不合适的行为，一定是我们没有做好。 天哪，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卢院长也是养猫的。 对，我从小学开始养吧，养了得有。小学是多大呀？10岁左右 。 啊，那养了30年了。 哇，哎，有的人说猫的寿命特别长，说最长的他们说见过一只25岁的。 那不算更长，我们医院见过一个最老的猫是26岁。 那相当于人得100多岁了吧？ 对。 我的天呀，真的，而且猫长寿其实挺常见的，不像狗是吧？ 我们那种普通的田园猫会更长寿。会陪伴人的时间会更长，反而是纯种猫会容易出现各种的基因病 啊。 那您家猫怎么样？这三十年养下来？ 嗯，我们家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过八只猫。 哎呦我的妈！ 啊，那有地儿下脚吗？ 是散养吗？ 散养，对。 家里有院子？嗯， 没有院子，那怎么能散到外面？对， 楼房养八只。 嗯，对。 哎呦我的妈！ 但是人家说，不是一只猫就要有一间房，要不然他们就会圈地打起来嘛。八只猫就得有八间房啊。 嗯，猫不需要很大的一个自己的空间，你只 要 让每一个猫有自己的一个旮旯就行了。 旮旯，哦， 嗯，让它受到压力的时候它能躲开就可以。 就是有半个旮旯， 对，甚至不一定是一个平面上的空间， 嗯， 有很多那种猫爬架呀， 啊， 就是它上面有一个平台， 啊， 一个猫一个平台，它也觉得很好， 哦， 对， 就是进可攻，退可守， 嘿， 就行了。 人家是诸葛亮啊，这是厉害了。 来，咱们那个看看大家问题， 好好好好好， 大家已经。一说猫我发现问题都特多，这儿有一位熊猫强强，他说想问一下专家，我们家的猫呢养了十几年了，近两三年啊，隔一段时间大概是一个月左右就会呕吐一次，吐的呢是黄色的不稀也不稠的液体，怎么回事？ 嗯，一般呀，老年猫啊各种问题会比较多，像老年的肾病，老年的胰腺炎，然后包括一些胃肠蠕动迟缓、便秘，这都是老年猫高发病。如果说它隔段时间吐一次，那么我们一般首先考虑的是胰腺炎，慢性的胰腺炎。然后呢，如果说它越来越频繁的呕吐，包括消瘦，那么你肯定要带它去医院检查，查生化呀，查 B 超什么的，看看是不是有一些老年的慢性肾病啊等之类的。 我觉得吧，有病一定首先得去医院瞅，你不能自己瞎猜，瞎猜万一是遗物的病机呢，你说是不是啊？ 对对对， 来，这个问题就得是问问咱们唐大夫了。 对， 冰飞平兰说，想问一下，我前几天就发现我们家养那蜗牛，吃了打印纸，这个情况怎么处理呢？蜗牛怎么才能产卵呢？之前养过五只，半年都没有产卵，这好几个问题啊， 哦， 咱们都一一的解答。先问， 先说吃了纸， 纸怎么办？ 打印纸还是？ 先说那个，这个打印纸是打印了还是没打印？有没有区别？唐大夫， 有墨 没 墨 区别？因为现在都激光打印机都是那个碳粉，它也没有什么， 哦， 不是它以前那个 铅，不是油墨， 对，它不太有毒了。然后纸本身也是纤维，然后蜗牛它也是素食，吃一些植物性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它可能应该能排出来。因为它本身蜗牛那个嘴很小， 哦， 它不太会有大的东西被它吃进去造成堵塞。对，我也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报道，所以我觉得它应该能排出来，只要它饮食排便都正常，我觉得还好了。那关于繁殖这块呢，蜗牛我确实见的比较少，我不太了解，所以可能需要找一找专门的文献去看一看。 有去医院看 蜗 牛 是有性繁殖是无性繁殖？ 蜗牛应该是有性繁殖，有分公母的。 那就没找着对象呗。 哦 那怎么分呢？你这又是一个大问题，是不是？ 这个我还真没研究过。 对对对， 今天第一个问题就问到了唐大夫， 问到 了唐大夫，就好好检讨一下。我们进一条广告哈，一会儿好多问题接着问大家。 美联众合动物医院是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合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合，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来来来，今儿个搬新家，高兴，咱走一个。 恭喜刚哥，这房子装修的老有品位了。 是啊，在哪儿装修的呀？ 我表姐给我推荐的一号新家，从设计到选材施工，每个细节都特别到位。你们将来装修房子，可以拨打400-8764-888，一体化全景装修服务，超有档次，性价比还高。 一号新家，美丽千万家，请随时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主要是猫，但是大家问了关于蜗牛的问题，一下就把唐大夫给难住了， 问住了。 哦，确实是养蜗牛的人非常少，是不是唐大夫？主要给他们看病的太少， 也挺多的，因为这些冷血动物，像实际养的都最多鱼啊、蜗牛啊，这些确实有很多人养，只是说 很少带了医院，而且这个所有咱们国内的这个非犬猫的医学都是基于国外的研究成果，我们学习然后获得的这些知识，因为国外他们做这方面临床做的年头更久，他们有更多积累，但是像蜗牛这样的在国外实际去医院的也不多，所以这方面的资料就会相对少很多，那我们能够获得的信息少，所以确实一定就是会有更多努力的地方吧。 嗯，那我能多问一句吗？就是养鱼的真是不老少，就包括像我们家也养鱼，但是这么多朋友都喜欢养鱼，真正有了病以后去医院的反而少，是吗？ 是 不好带， 它对很多原因了，不好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真正能医院能做到的详细的检查，因为它不太像犬猫了，它养鱼实际上更有点像农场动物了。他更多做的就是比如这一波鱼出现问题了，他用一个去找一个，然后去比如说取样做活检，但是他的取样侵入性会比较强了，那有一些可能会把鳃剪掉一块，然后去分离病原，然后去做这个病理，看他到底是什么病原造成的，那他就是不太像这种个体动物的一个医疗。那国外实际做的也不多，虽然国外现在已经有不少这方面关于鱼的资料，那关于书可能就好多本了，但是真正在国外带鱼去兽医院看病的也很少，那包括大概五六年前吧，那个英国还上了新闻，就是一个人养，对，养了一个金鱼，然后做手术花了大概小1000英镑，就是做切它体表一个肿瘤，然后麻醉做，那这个技术我们也都有，都可以做，但是这样。 所以唐大夫的意思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成本核算不太够， 对吧？性价比不高， 可能买一条新的金鱼也没有几块钱。 那是金鱼，你要养龙的话，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 对， 那 我倒是见过。 我听人家说，就真的啊，就是国外像马来西亚什么的，有时间吗？还多说一句啊，就是他们为了就是因为咱们中国人养的多，而且愿意花大价钱，他们可以给龙做美容，大概这个美容的手术下的其实可能也就是几千元，但是 身上贴满亮片， 就但是它的这个卖价就能可能从几千元甚至一月到几万甚至上百万，就那么贵。马来西亚好像这方面做的特别的多。 哦， 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有人跟我这么讲的。 这方面我还没太，因为 龙鱼 关于造假方面，他不是高手， 那我也不擅长。 这方面可能还是你管道多一点， 就是挣钱这事儿我听讲。 不小心暴露了吧？有关部门抓紧。 哎呀，我是有 个 鱼 七点就下节目， 我在马来西亚有个渔场， 建外大街甲十四号在门口堵着他。 再见了您呢， 绝不姑息。好，咱们这一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大家有任何关于犬猫的以及非犬猫的各种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聊聊，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了。 再盛开，只有我，只有你，像是这世界只是游戏，像是这天地只是虚拟，仿佛忘了孤寂，不知道在哪里，我迷路在茂密的森林，你隐没在空我的天际，再也找不到你，跟着你离开这里去哪里，跟着你不顾危险我可以，跟着你越飞越高，渐渐远离，直到再回不去，就这样路过青青的草地，我以为看见最美的春天和岸边，阳光照耀像是你，不记得，不记得我是谁，我想你，不记得，不记得我是谁。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六的第二节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大家好，我是高磊。 嗯，今天给大家请来的两位专家呢，同样来自美联众合哈、啊，卢院长和唐大夫、嗯，二位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美联众合爱康动物医院的卢东霞。 嗯，欢迎卢院长。 大家好，我是美联综合动物医院转诊中心的唐国良。 嗯，欢迎唐大夫。嗯， 所以今天二位呢，就一位像唐大夫就可以回答非犬猫的问题。基本虽然第一节问了一个蜗牛的吧，就 走稳住了， 大家对于他的信任感瞬间降低。一共问了一个问题，没回答上来。 说说你还老提这事儿， 但是我觉得这不能怪 啊，对，不能代表他的水平。 对，因为养蜗牛还去看病的，刚才咱们说了，太少， 少之又少， 他接触到的病例太少。哦，一般蜗牛在家如果不行了，大家就吃了，是不是？ 这个好像也不太可能吧？ 哎，你小时候那个，我这么说有点残忍啊。哦，现在人 没有吃过蜗牛， 说的都是伴侣动物。嗯，小的时候真的在下完雨以后，就是去那个墙上那什么比较潮的那一面，经常能抓到小个的， 特小的。我见过。 然后那个大了以后，见过那种大蜗牛。唐大夫养过吗？就是特别大的那种蜗牛，大概 没有， 没见过呀。就是那个壳能有， 哦， 有咱们过去那个 棕褐色 那 个，嗯， 对对对， 嗯， 那种蜗牛，那种蜗牛我烤过一次， 你这多残忍， 烤过一次， 对不起啊，大家可能当伴侣动物，但是我当时可能就对吃的比较感兴趣。 你撒了点什么？ 当时还并不知道这种蜗牛能不能吃 哦， 并不知道，但是看了一个什么动画片儿。动画片里边 吃烤蜗牛， 动画片里介绍到了那个一个中国厨师和一个法国厨师进行了一番厨艺比拼。 哦， 法国厨师做的第一道蜗牛汤，法式焗蜗牛。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东西还能吃呢，因为当时不太知道。后来我就非常残忍的用一个牙签扎着它，用我把打火机， 你还形容的这么那什么， 把它给烤熟了。味道非常之难吃，感觉现在我都能记，就像吃橡皮一样。 而且我估计里边可能还有点苦味儿。 那倒没有觉得，反正 因为有大便。 我想说好没好意思说出来，院长还是您厉害。 就是不是特别好吃，就 对， 就 没事，就别吃它了。您要特想吃，您就去餐厅是吧？吃点什么法式焗蜗牛、蜗牛汤什么的。 所以唐大夫现在他们养的蜗牛和我说的那个是一样。我记得那个大蜗牛，当时他们卖的时候喂生菜叶子，我当时记得是。 嗯， 对，现在他们 也是喂蔬，也是喂蔬菜了。对，然后这个应该都是人工培育品种，不是那种野外，而且现在养的好多都体型很大个。 特别大了是吧？ 体型很大有多大？可以骑着上班是吧？ 我觉得那怎么得有， 那会迟到了。 对， 那怎么也得有拳， 方向不一定了， 拳头这么大个儿， 拳头那么大， 有了吧？ 有，对， 我见那纪录片播过， 对， 真的呀， 真的真的，而且它那个怎么讲呢？壳好像都是透明的。 嗯， 反正就是发那种浅色，很浅很浅的浅色，在强烈的灯光下显得就是有透明的质感。 嗯， 我觉得有， 很梦幻， 很梦幻。 哇 塞， 嗯， 啊， 蕾蕾， 但反正我不想吃， 现在 我看着我就 那么大，应该一顿吃一个就够了。 哎呦妈呀，就那么 拳头那么大， 要烤完了以后得多难嚼啊。 哎，不纠结口感的问题了， 咱们换个话题。 来，这儿 Mandy 想问唐大夫说，我家住一楼，护栏里养了三只猫，我经常给它一点猫粮啊，给一点水。昨天他们抓回了一只耗子，他说这是要自己吃呢还是要送给我呢？ 礼物 是不是会有这种行为？你们不是说猫不会那个对你们有什么情感和反馈吗？这是反馈的一种吗？ 我没有说没有情感啊，它一样会有情感的，而且它表达的方式会，每个猫和每个猫真的不一样。就拿我们家说，我们家三个猫有一个跟我关系特别好，每天我睡觉它会来找我，对，趴我身上睡觉。 嗯嗯， 就是它有的时候，对，还挺沉的，还 会压着你做噩梦，是吧？ 无法呼吸， 呼吸障碍， 还好了。对，反正这个主子压的再沉也没事儿。 咱们这副嘴脸，看不惯。 所以那个猫会有这种行为，那它会给你带，就是像你说老鼠，那在国外，因为很多在国外养猫，它会有这种 鸟， 就散养，对，那鸟啊、兔子啊、小兔子都有抓回来的。 是， 所以 猫可以抓到兔子吗？ 可以啊。猫是非常厉害的猎手，所以， 但是我觉得它们体型差不多大呢。 那小兔子就那种野兔实际比咱们现在家养宠物兔体型要小， 嗯， 而且就是他们很多抓出来的可能还没有成年的小兔子， 哦， 对，他们经常会有，而国外他们因为这种情况太多发了，然后他们会做一些措施去预防，因为这些、这些动物对野外是一个 很像 影响，对 对， 我对对野外的 猫要现养猫 影响， 比如说给猫带个铃铛， 带个铃铛 让鸟能听见铃铛响，它就跑了， 对， 哦， 然后最新的一篇文章写的是他做了一个彩色的脖圈，当然不像那个 对彩色脖圈，对， 它是一个彩色的项圈，然后特别鲜艳的颜色，然后这个主要是 反光是吗？ 不是反光，就是它 鸟的眼睛能看， 因为鸟的视力很好，它做的这个呢就是防止说它很容易把鸟抓到，因为有一些猫太灵活了，你给它带个铃铛它照样能抓着鸟，然后给你带回来， 真的可以抓到鸟， 对，很厉害的，对，很多 动作很敏捷的， 对， 你别要小看我们家猫，不是不是，就是唐大夫他们家猫， 不，我们家猫不出门， 就是有一个段子说，我们现在大家养的猫的体型是限制在这个猫不会杀死你到这个体型了，所以猫的体型不会太大，也就话，也就是意思就是说，猫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哇， 猫不咬你是它啊给你面子 是吧， 不要惹它。 他要是咬了你，你这一口气就没上来了。我怎么听您就是这意思呢？ 体型太小，大一点可能就上不来了。 哇，真是还蛮可怕的。那您家的猫也经常干这事儿吗？院长，陆院长， 我们家八只猫里有七只是很乖的， 嗯， 有一只呢是从窗户外边自个儿进来的。 哦， 啊，我们家住一层， 嗯， 然后在某一天的下午，我就看到，咦，外边来一只猫， 嗯， 然后它就进来了，然后这只猫呢？因为我们家其他猫都是母的，只有那只猫是公的，所以给它起个名字叫八戒。 八戒， 只有这只猫不行，就是你可以拿手去让它闻一闻、摸一摸，就碰一碰可以。你要想摸它或者说抱它，它一定会咬你 啊， 嗯！只有这只猫是不让摸的，其他都 咔嚓了也不行吗？ 咔嚓了也不行，已经咔嚓了，嗯，也不行。 它， 嗯， 真的下嘴咬啊？ 真的，嗯， 哇， 厉害了， 嗯。 一般家猫这种情况常见吗？就是自己养的，我不是说从半不喽喽就自己来的那种。 家猫的性格也是很多的， 哦， 它的性格成因更多的是由于遗传，你要看它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很温顺，如果爸爸妈妈不温顺的话，这个猫也基本上 70% 不会很乖，当然后天的这种调教包括主人的能力，调教猫的能力，控制猫的能力也很关键，但大部分是基于它的原发的爸爸妈妈，所以家猫也会有很凶的。 哎呦，那养之前还得问清楚他爸他妈什么脾气 哦， 嗯， 是吧， 对， 所以唐大夫家的猫凶吗？ 我们家三个猫也都是就是外边抱回来的流浪猫， 哦， 父母是谁我不知道， 哦， 对，但他们性格都， 所以上一代的性格不太清楚， 对，但他们三个性格都还很好，只是每个猫和每个猫的性格会很不一样，他们的喜好啊，他们的对饮食的偏好都不一样， 表达方式也不一样， 对对对，没错， 哎，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一些例子吗？好玩的例子，比如说对于饮食啊或者他们的生活习惯，特别有趣的地方，能不能分享一下？ 比如说我们家有一只猫，它已经得肿瘤了， 哎呀， 然后呢大家知道宠物有一种 AD 罐头，一种专门术后营养的罐头，那个对于猫来说其实口感不算很好，很难吃，但这个猫呢，我不知道它是傻呀还是说真的是求生欲望特别强烈，它特别喜欢吃 AD， 我们家那 AD 摆在那儿，剩下的猫都不吃，只有它一个人特别喜欢吃，就是猫的饮食习惯也是差别很大的， 它估计觉得闻这味儿像能救我一命， 所以他 活了，我怎么也得吃， 就确诊以后到现在活了快一年了， 这算是很 长时间了，对，从肿瘤来讲的话一般能活到一年就非常难得了， 您瞧着他还得继续吃， 好的啊，咱们那个一会儿再跟大家接着问问题哈，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条广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给我们发过来哈，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稍事休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我们接着跟大家说关于猫的问题哈，这儿五月还特别嘱咐了我一下，说你要吃蜗牛的话，也要清理一下里面的内脏。 哎呀呀呀！ 谢谢。我觉得口感不好，可能就是因为内脏没有清理干净。 那是。 下次我一定注意。 呵，你还有下次？你念下一条吧，你。 哎，这儿还有一位朋友说，听到专家有8只猫。想问一下，猫对于饲养空间要求高吗？咱先回答这一个问题。 其实理论上啊，的确不建议说一个家养很多，就好像现在有很多做救助的朋友，做到一定程度，他就变成一个囤积综合症。他家里可能会囤着30、40、50的猫，因为他会觉得我给任何人，他都不确定有没有好下场，那猫就可能在家里了。那么对于猫本身来说，它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对于猫来说，它来自外界的压力，最大的压力是另外一只成年猫，而不是人。所以说，如果说你家里边有猫，而且有很多只的猫的话，你一定要想方设法给猫弄很多的独立的小空间。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墙上多打很多的架子，猫爬架那种盒子，或者是通道，就像迷宫一样。这样呢，一方面猫可以在受到外界压力的时候，来自于其他猫的压力的时候，它有地方可以躲；另一方面呢，它也不会觉得特别无聊，要不然那猫除了吃就是睡，啥也干不了了。所以我们家8只猫是因为是2个猫妈妈生了各生了一窝孩子，结果就都留在家里了，然后就一时乎就成了8只，当然现在已经变成了4只了。已经走了一些了。 是不是也特别不舍？ 那肯定的。而且每一个猫就像人一样，它跟你的互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对每个猫的感情也是不一样的。 那您的意思是每一只狗跟您的互动都是一样的是吗？ 狗其实差不太多。 差不多。 但是大型犬和小型犬的感觉也不一样。很多人会对大型犬有更深的感情，因为大型犬更像一个高智商的孩子，小型犬哪儿小。 这小型犬我觉得太闹了，而且叫声怎么那么高啊？越小的狗越叫的频率越高，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那蹦啊！这个我也受不了。 我怎么觉得您那有点像那什么卡门进行曲，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就但凡养过泰迪的都能有这感觉。 真是。那个他那个二位专家有没有就是猫多大面积内大概能养几只的，有没有这种推荐的一个面积？ 一般来说啊，如果说你做的环境的这种协调度做得更好的话，你一个家庭养3、4只是没有问题的，就普通家庭。 一个家庭指多大呢？ 70、80平左右，70、80平。 居室就是房间，是不是至少也得2居室啊？ 对呀，你得让猫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呀。 至少是2房， 才能养2只， 2只是住一房，然后另外2只住另外一房， 4只了。 对，就是刚才4只嘛，是吧？是这意思吧？ 其实之所以说到房间的大小呢，一方面是让猫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对于一个家庭养宠物的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要求，就是说你不要连自己的温饱都解决不了的时候，就贸然的进入到养宠物的一个阶段，因为养宠物真的生病会花很多钱。 那也可能人家那个家里就是稍微的小了一点儿，那就是想养很多只猫呢， 那对猫来说是不公平的。 就是在我们看来猫是主子，我一定让我的主子开心啊，所以我一定要让他有一个 意识特别强。 就是我特别喜欢看一个漫画师叫五黄和巴扎黑，我相信特别火，很多养猫人都知道。 我们不养猫，对不起、 就那个对猫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到位。就是养猫的人都有那种感觉， 同感吧，感同身受是这意思。 对，是。 您看五月人就说了，我们家义居室养六只猫呢，这个可以是 可以 、是吧？ 那你要观察到每一个猫它的表情，它在什么状态下会不开心。因为 我哪知道它什么状态， 对，我也不能一小二十小时天天盯着它呀。 它怎么就叫不开心了？我觉得它好像一直都不开心。 就猫也有表情，也有身体语言，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猫行为学，就是我要让这个猫在这个家庭中愉快的生活，我能够感受到它什么时候不愉快了，那么这个不愉快的压力是从哪来的。就为什么说我们在养宠物的时候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对于人的不舒服感觉，因为它可能有一些很多的不良习惯，那么我们可能就要求助于一些行为学专家，那么行为学专家呢就要去家访，他要在现实这种生活条件下，生活环境下去感受到猫的压力来自于哪儿，把这个压力改变了，这猫的不良行为改变了，那么人的感受也就会好。 明白了，所以他们的行为确实可以改变， 确实 可 以改变， 可以的。 你们家猫有什么不良行为被你改变了？ 我们家并没有什么不良行为。 你看都是这样，他 有不良行为也是我有不良行为。 你看他们没法聊。 之前我一只猫在我妈那边养，然后呢有一天我妈跟我抱怨说，你看你们家点点把我那个收音机扒拉下来掉水里了。我说那点点没错， 揍他呀！ 是你把收音机摆错地儿了。 我的天、 啊！你要不把它拿东西能下来吗？ 老妈不得气着啊！ 我没有跟你断绝关系吗？因为这个 没有，还好还好。 真的，你们就这样？ 哎，他们的人生观，我觉得跟咱们都不一样，真的。他们的角度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他们所有的事儿都是自省为主， 哎， 是不是？我那天跟高大夫说，我说。你把对猫的感情用在任何一个女孩身上， 她都不会单身了。 对， 哦，是吗？还是一个单身的一位， 就是任何 暴露了吧？ 觉得没有任何事儿，你那个能解释不了，就是所有的你都能包容。干什么都是你不对， 对 对吧？ 对， 你就这么跟一个女孩子说话，她肯定会爱死你吧？或者觉得你有病， 对，我觉得女孩子可能也会， 要么觉得 这太没有男子气概了，咋什么都听我的呀？让他拿点大主意都不行，这也不行是吧？啊， 人家该拿主意能拿主意 哦， 就是能够很明确的自我感觉到说这事儿我做的不对，我得改。 他们会自我感觉自己做的不对吗？我从来没有觉得猫，你们都主观的认为人家都对了，人家还自己在这样来说，我确实不对，是吗？唐大夫，你说一下，这不是一个悖论？ 猫吗？ 我已经绕进去了。你们俩说这个， 对呀、 啊，完全我已经听不懂这个逻辑关系了。已经 他们在幻想，他们在自省的同时，猫也在自省。这回你听懂了吗？ 我们可以沟通嘛？通过各种方式沟通嘛，大家各退一步呗。 就是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别都互相怼死，是吧？ 行吧， 还是不理解。 对，我们像每次跟明明聊的时候，因为我和明明都属于养狗 啊， 养狗的人和养猫的人就是 不一样 了，完全不一样，对吧？我们很少自省，我们都觉得就是狗不对。 因为这样，现在就是从动物行为训练，就是越来越多的，就是国内的大家也越来接受观点，就是正强化。原来比较多啊，包括就一提到动物训练，可能很多人想到就是训练表演动物啊，就是它会有一个就是奖励和惩罚并重的，叫胡萝卜加大棒。但实际上这个方法越来越认为是不好，也没有太大效果的。那尤其是猫，这个方法是尤其不好的，就是你任何负面的或者说惩罚的，对你的这个包括你期待它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消失，可能都没有任何帮助。所以实际上都是你希望他不发生某些行为，那能做的就是不要给他机会。第一，就是不要给他机会，让这个行为在第一时间发生。那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个，他扒拉这东西掉下去了，那猫就是有这行为，他好奇。 把家里的这些， 你把这些东西都藏起来， 是不是？ 对， 好。 家里家具上不能扶搁任何东西。 对，你有抽屉嘛，对吧？ 对吧？ 你有柜子 收起来。 对啊， 只能摆好大件的家具，但凡是它能拨了动的， 对， 不能放出来，不许买。 天，我这是请一活神仙回家了，我这是。 你就要把它尊重到这种程度。 祖宗，祖宗， 对吧？你渐渐体会了吧？ 不，这个事情是有一个好处的 啊。 比如说，那个在您养了一段时间猫之后，这个时候您家庭新 整洁了 啊。不，这整洁了是一方面，啊、来了一个新成员，来一个小朋友 哦。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就等于把前期一些危险的工作全都过滤掉了。 哎、 对，就是有 对对对， 因为小朋友也一样，他在成长过程 也会扒了，对， 他可能乱拿一东西，他就塞嘴里了 啊， 或者说做一什么事，因为这种时候你去，比如说惩罚小孩子，或者你打他骂他，他不会懂的，因为他根本就 真的不懂， 没有办法沟通，他就是很小 的时候。几个月的时候确实是不 会 发沟通。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把这些危险防患于未然，我们不要说让他碰到这些东西。那这是我们能做的， 哦、 实际我觉得 所以还得谢谢猫。 很多时候养猫跟谢谢。 好的，这一点我们先聊到这儿。 今天这期节目颠覆了我的人生观， 觉得有点聊不下去了。 我也是， 是吗？ 我想愤然离开。 那明明感觉自己一直特别委屈，最后还要说谢谢。 对，凭什么？ 真的。来，我们看见有好多朋友的问题啊，都已经看见了。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下一节给大家回答哈。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18:04，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三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大家好，我是高磊。 嗯，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还是伴侣动物哈，主要以猫为主，当然其他的非犬猫的问题也可以问啊。 对， 我们二位大夫，一位是异宠方面的专家唐国良大夫，唐大夫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嗯，欢迎您。 嗯，另外一位是猫方面、狗方面的专家卢院长。 嗯，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卢院长。 嗯，那咱们看看大家的问题吧。 有真不老少 是吧？这儿一位朋友说，请问猫打过狂犬疫苗以后，如果被它挠了，人还会不会被感染狂犬病毒呢？ 嗯，这个其实是两个途径，一个是咬，一个是挠。如果说这个狂犬病病毒进入你的体内，那一定是经过唾液的。所以如果说你被无论是抓伤了是咬伤了，只要这个地方被含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去舔，那么你会得狂犬病，但不代表说是你们家猫舔你，明白的意思吧？就是 我怎么没， 如果说你家猫打了狂犬疫苗， 嗯， 那么首先它不带狂犬病病毒了， 对呀， 那其次它是挠了你，它不是咬了你，那无论从哪个 事儿， 对，挠是没事的，除非你是这个伤口被外面其他的流浪的动物被接触了，那有可能有风险，但是家猫肯定没事儿， 没事儿。 嗯， 哦，不用打， 不用打。 那哎，那有那种情况，就是它也不是咬你， 嗯， 那个牙呀撞到了你， 嗯， 撞到了你， 觉得有这种情况， 嗯， 发生了什么事， 嗯，就有时候吧， 真会有， 对，有时候是这个动物它可能本身不是特别使劲的去咬你， 嗯， 但是呢你害怕了，你的手往后去 躲 哦， 可能会划伤， 哦，有可能，有可能， 其实这不赖人家，嗯， 可以好，嗯，您又来了，对对，不赖人家，不赖人家， 对对 对 就得赖你自己， 对， 那就这种吧，他那个牙上也没有特别多唾液，嗯，所以是不是也没事儿？ 还是要看这个动物到底是什么来源的，如果是自个儿家的，而且是养了很长时间，而且疫苗都打齐了的话，肯定是没事儿。 即使流血也没事儿，是吗？ 也没事儿。 哦， 嗯，但流血你要处理伤口，你得消毒。 哦，那怕破伤风，这， 嗯，对， 这是的。外边的那就不行了。 嗯，外面的，你像我们去做宠物临床嘛，如果说我接触的一个动物，它是一个家养动物。不是我家养的，是来看病的，但是呢它是正常做免疫的，也没有说去外面到处瞎跑的，这种动物它咬了我，我也不会去打疫苗，但如果是流浪动物那肯定是要打的， 嗯，就是有个区分，当然了，这你得是问清楚了，而且必须得得到靠谱， 提供免疫证明， 对，提供靠谱的一个证据证明才行， 对对对对对， 要不然您就干脆还是踏踏实实去打去吧。 嗯， 但是其实以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也没听说谁因为是得 有， 啊， 有 啊， 有 有 啊，北京有， 是不是 北京是有的， 去年就有， 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 啊， 嗯，因为狂犬病就 发作， 就 对对对对 去了的， 嗯， 北京就咱们国内是疫区， 哦， 北京每年都会有。 哦哟，我还真还不知道，我以为好多年都没发现。 我也以为这种只是那个宣传片里的， 就是，城里一般没有，城乡结合部里边会有，对， 就是发作， 比如说大兴啊什么那个地儿啊， 嗯， 哦， 好吧，所以大家一定得注意了，还真不是耸人听闻， 嗯， 还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嗯， 是吧， 嗯嗯， 该打就打吧， 对， 嗯，所以是一种，是不是只有狂犬疫苗这一种，是不是所有的动物只要咬了你就只能打狂犬疫苗，像唐大夫那边也会接触到好多 耗子咬了也是， 虽然非犬猫 有危险的吧， 但是也会咬人， 啮齿类 狂犬病它实际所有温血动物都可能携带传播了， 嗯 嗯，但是那研究表明实际主要是犬科动物，那在国内基本上99%以上都是狗， 99%以上都是狗， 基本上可能流浪狗为主，嗯，因为家养动物咱们基本都做 了 常规防疫，因为确实是疫区，然后这个政府是有强制要求的，一定要打这个狂犬疫苗，所以家养的宠物实际很少，主要是这个流浪狗，那在国外像美国他们也有专门的研究，他们除了狗以外，他们因为野生动物比较多，那像浣熊像蝙蝠，那这是另外一些 干脆面菌， 对，可能会传播的，但其他的动物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传播途径它是被咬， 但是如果是小动物，比如说小的野生动物，它如果被咬了之后，它可能就比如被狗咬了，它可能就死掉了，甚至被狗吃掉了，它也不太会有这种机会。对， 那比如像家里养了什么老鼠啊、兔子呀、什么蜥蜴啊，这些也有可能会咬到人。 就第一个是温血动物，就是蜥蜴、冷血这些不太会了。 考虑。 然后如果是温，就比如说这些小的飞犬，就是除了猫狗以外的这些小动物，它因为就是都是人工繁殖很多代，而且不像狗狗，它咱们养狗出去要遛嘛，这些动物就根本没机会出去遛，它也没有接触到。它也不会被咬，所以基本上没有个概率。那包括 存在那种母胎带菌者， 狂犬病不是这样的病，它不会的。 这个词是不是非常 你想多了？我刚刚一秒钟发明出来， 这个叫 母胎带菌， 有一个词儿叫垂直传播。 你看看，你看看， 垂直传播 就是 在 这儿， 狂犬病上不会有。对， 哎，那蜥蜴咬了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什么？ 对，可能有其他的，对，像一些其他的细菌啊、因为爬虫很多人会担心，像那个沙门氏菌 啊、对， 确实会有这个风险。但实际家养宠物里的沙门氏菌也不是那么常见， 加热了就好了，蒸一下自己。 你蒸狗，你烤个蜗牛还不得，还不行是吗？ 是加热一下就、 就行了， 就能杀灭呀。是不是超过100度自己？ 我怎么觉得唐大夫都已经在脑门画了个大大的问号了？ 我在想， 黑线飘过。 对， 怎么把自己加热到100度还不死？ 涮一下， 这就是一个问题啊。来，咱们再看一个问题啊。这儿有一位朋友说，什么时候能说说养兔子的问题？唐大夫就可以说。唐大夫说 他有问题了吗？ 现在方面问题啊？ 现在他说没有问题，他就想了解一下。 唐大夫刚这个精气神给吊起来。 哎，插播一个广告，我们医院有一个道奇兔等待领养。 什么叫 啥叫道奇兔啊？ 嗯，一个兔子，一个品种，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黑白的长毛的耳朵有点耷了的特别可爱的那个，是我们在大雨天从外面捡回来的，所以那个现在等待领养，特别乖， 健康吧， 健康。 这个兔子要怎么养呢？唐大夫 啊，兔子就是饮食一定要对， 就是一个倒着骑的兔子， 啊、不，那不是倒着骑，人家正着走，它只是一个品种，对，叫倒骑，对。然后兔子主要是饮食了，就是它因食草动物，多喂草，然后少喂兔粮，因为它的牙齿，就兔子啊，它全口28颗牙都是就是终身不断的在生长，所以它一定要通过吃草去磨，否则它有牙科问题。那各种各样的可能就是影响口腔的问题啊，那牙影响到齿根尖，就是齿槽骨是出现溶解。那最近这样的病例还确实不少，所以对于食草动物这些兔子来说，它的饮食决定了它牙齿的健康，它的牙齿健康决定了它的生活的长度以及生活的质量，尤其是后面这个质量非常重要，所以从小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让他自己多吃草就很重要。 哎，磨牙不是应该找一些比较耐磨的吗？感觉草并不是很耐磨。 这个确实会有人会有这个观念，但是 应该找一些什么 石头是吧？ 木头，石头咬不动， 它能咬动，它牙很厉害。它牙很厉害，但是就是有一个叫矛和盾的故事，就是看谁锋利。草实际是最柔软的，它这个磨啊，并不是说这个它咬的这东西有多坚硬，那。而是说它在这个吃草的过程中，因为草太细太薄了，它要吃饱它得不停的吃，这一天兔子可能得吃十几个小时，所以它不停的在咀嚼，上下牙都很结实，它牙和牙之间互相磨就把它磨短了。兔子的牙每星期能长2毫米，长得很快，所以它一定要不停的去吃草去磨。而吃兔粮的话，兔粮它是一个精致饲料，它里面含有精致碳水，就是能量很高，吃一粒兔粮可能相当于吃好多根草了，所以它吃了一点它就吃饱了，它就不吃了，它牙齿的咀嚼功能啊，包括这个自己磨就用不到了， 就退化了， 所以它就容易出现问题。 所以是得人工给它磨，是吧？ 对， 有人工磨的 、对，但这个就需要，因为兔子它口腔很窄，它要给它磨后边的臼齿啊，它需要全麻了之后， 那太麻烦了。 然后我们用专门的器械，而且这个器械目前就是做的比较好的，就是美国的一个公司专门做口腔科的 M3 一个公司，有专门的这个给兔子磨牙的器械，就很麻烦了。 都已经高精尖到这份上了， 牙好胃口就好。 但我怎么也听人说兔子还能吃肉，还挺爱吃肉的呀，真事儿假事儿？ 我也碰到过说的， 真的假的？ 有吃饺子的，我也碰到过， 吃饺子吃排骨。 啊， 真的， 对，我 是吧？ 那为什么呢？ 要喂他们一些蛋白质吗？ 这个蛋白质它实际草里会有，当然含量很低了。那食草动物它对这个需求没有那么高，但是为什么会有，我也解释不了了。 就因为就是样本量足够大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些特别奇怪的个体，所以不太能用常规的一个理论去解释。 也有神经病兔子，是吧？万分之一嘛，对不对？兔子你等着瞧，是吧？ 精神不太正常，他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一科研究兔子的那个行为学问题。除了吃草，还有其他需要。要注意的事儿吗？遛一下之类的， 还遛兔子啊？ 需要在家里跑一跑吗？ 在家里可以跑一跑，因为跑的话，对它的这个整体的健康，因为就像人一样，多运动肯定对它身体会好。然后另外就是它的多活动会对它的胃肠道蠕动会有帮助，因为食草动物会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胃肠道的一个迟缓，甚至胃肠的阻滞。那它当然原因很多了，那你让它多运动会对肠道方面有改善。然后 那兔子能不能定点排大小便呢？像猫一样？ 小便很容易，小便兔子可以训练， 它 有 溜的时候它也能去厕所尿尿。 对，它 一边溜的一边 小便可以，但大便有的时候会比较难。大便有一些可以，但大部分就是它，因为它本身它也 不 脏， 拉在笼子里， 小粒粒。对，对，它有一些，如果家里面还养别的，养狗啊，养兔子 就被吃了。 咦、就是对，后边跟一个， 哪养 豆豆， 一张嫌弃脸， 就是草，它没有那个它的便没有任何味道。就是因为吃的都是草， 没有臭味， 没有臭味，你拿在手上也没有味。 好， 但它尿是有味， 尿有味，尿味道很重。 对， 但是 因为我都养过， 尿它会定点嘛，你就只要给它做一个厕所，然后铺上尿垫或者铺上专门那个吸水、吸味道的那个沙，它在里面尿完了之后，你及时清也没什么味道。兔子是一些挺干净的动物。 那看来兔子也像猫狗一样有智商的。 对，它像猫，它非常像猫， 是吗？ 所以也不怎么互动。 没有互动挺多的，对。 那家里比如说 他喜欢的时候、他去互动， 同时可以养 高冷哈 猫狗兔子吗？他们不打架吗？他们会很好的生活在一起吗？ 就像养猫和养狗，有的时候看个体、那因为有的时候猫和狗它可能就没有办法相融，那兔子实际也一样、而且因为兔子就是猫和狗毕竟是捕食者，兔子是被捕食者，会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 那就是猫会想干掉那个兔子， 我的天， 会这样？ 有可能。对，如果你给它亲密接触，而且没有人的监管的话，会有这个风险。 对，刚才不是说了吗？猫就逮那个兔子。 那个体型，它兔子有的比猫体型还大。 有，对， 对吧？ 对， 那不就是客观的干不掉吗？ 那不一定， 不一定。它那牙尖、爪利的。 兔子是吃肉的呀， 猫是吃。 猫吃肉的，对呀、兔子是吃草的。 对呀、牙尖嘴利的，啪一下一爪。 兔子还有腿，兔子有一招叫兔子蹬鹰。 哦， 不知道吗？ 不知道， 啪给你蹬飞了。 这些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会不会呢？这很难说，因为确实我又碰到过家里既养兔子也养猫，然后有一些可能养兔子也养狗，还有就是三者同时都养的。 嚯、 也能和睦相处，有这样的。 那得多累呀！ 风险不存在，因为你随时脑袋有根弦儿。他们之间是天敌的关系，可能是天敌的关系。对，你要有这根弦，所以就是你不在家或者什么，可能你还要考虑把兔子关起来。 关起来， 对，这样会比较安全。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见到养猫养狗一起养的多，养兔子一起养的少，真少。 是吧？ 我有个同事养了一只猫，就从我们医院那种流浪猫抱回家的，叫满地儿。然后呢，他们家还有三只狗。然后头两天呢，有一只狗因为脾扭转去医院做手术。然后呢过两天发现那个猫不吃饭了，然后来医院查，怎么没毛病，后来想是不是他想那只狗了 啊， 然后回家以后就发现原来这俩是真爱，就是 真的 那狗一回家那猫就特别开心的吃饭了、然后那狗也不管其他的狗怎么样，直接去找那只猫去了。 哎呦， 所以不同物种之间还是有真爱的。 这怎么叫他们是身上有不同的雌性雌体来吸引着对方吗？ 你说 怎么那么奇怪啊。 我一会儿给你讲一个我们家的那个更跨物。 好好好好 啊， 好好好， 进一条广告啊。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看啊，我那个一条广告过后，我给你讲讲我们家的那个 像 狗和鸡的问题。 狗和鸡又换了一个物种， 哎 啊， 他们俩 按说也算是天敌吧？ 他们没有爱， 他们没有爱，他们有什么？有恨？ 他们出现了一种我们人类才应该有的嫉妒的心理， 怎么可能？ 嫉妒？ 为什么谁嫉妒谁？ 我们家狗 嫉妒鸡 啊？对， 嗯。 怎么看出来的呢？ 因为鸡能打鸣儿， 没有，就是我们家的狗是喂，就是狗不都是喂狗粮吗？ 嗯， 鸡一般就是我妈会和点那个棒子面什么的给它吃。我就发现，自从我们家养了那几只鸡以后，我们家狗就不爱吃狗粮。就是你喂它东西，你给它肉，给它骨头，它爱吃的东西它都不吃。就是到吃饭的点儿，一般都是同时喂。 嗯， 你给它狗粮，它不吃。然后他不吃吧，你就不喂他了吧，然后就拿开了。然后我妈就去和那个棒子面去喂那个鸡。 嗯，嗯 鸡它一般是没有挑食的什么习惯，就是你给谁它咵就吃。就发现我们就那个棒子面刚和好以后，还没拿到鸡那儿，我们家狗就冲上来把所有棒子面都吃了 啊！ 真的。非异常饥饿的那种状态吃 棒子面， 一点儿都不给鸡剩。 天呀，他想置鸡于死地，他的目的是这个。 对，他就觉得那个你不爱我了， 哦， 你爱他，然后他就要把他的吃的全吃了，他不吃自己的吃的， 这样他就没有，对方就没有活路了。 这个也非常， 可以， 这个是不是也非常的奇怪？ 我们可以怎么理解？ 让鸡无粮可吃。 对，就是这个意思。 对，因为那个你给的狗粮是一个从一个袋子里倒出来的嘛，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然后你再给鸡做，你细心的在烹制，那它因为好奇这个， 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家狗吃的可好了， 不，那狗粮也是直接倒出来嘛？ 就是我们家是混合喂养， 哦， 给一部分狗粮。然后呢，还会我妈还会给他弄饭， 哦， 因为光吃狗粮他口味觉得不好，每天还会给他比如说馒头呀什么的，然后给他和上肉，然后那个和在一起，其实是挺香的， 也是很用心的。 每次啊是怎么喂鸡呢？是每次把他剩的那一部分，比如那里头可能还有一部分馒头渣或者有点肉，总会有一点汤嘛， 哦， 有一点汤，然后拿那个和着棒子面，然后鸡也觉得哎。好像有一点味儿， 滋味， 鸡爱吃，然后呢，就变成了，现在狗你给它单货那些什么鸡鸭鱼肉不吃，就只吃鸡吃什么它吃什么，鸡哪怕吃两片烂菜叶子，它也得过去抢， 哎， 这个也是非常之古怪。 嗯， 那么究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行为方式？我们下一节请。院长给咱们分析分析好不好？ 对，那个还有好多朋友都问问题了，还有的朋友说那个如果家里养的鱼被猫吃了会不会有风险呢？啊，我们一会儿广告过后接着跟大家聊啊。 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吹拂城市的灯火，今夜的晚风你去哪里，请告诉我。 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过城市的灯火，今夜的晚风你要去哪里，请告诉我。

我也没吃过小金鱼儿，我也不知道里边有什么骨头，但好像没有。 一般也还好了，但是那个我据我了解，现在有人养那个河豚， 哎， 啊、对，应该不是那个就行。对，一般我觉得还好了。对，啊，如果它卡到，应该很快你就看到它卡到了，它不会说 会 吃完了很长时间，它才发生卡着，这种一般不会，只要它当时没有什么症状，你观察观察。对， 所以家里的猫真的会对家里的鱼 下手 特别感兴趣吗？ 会有了，对， 可能有一些会有，反正我们家猫没有，我们家猫会去吃喝乌龟缸里的水，但一般不会捞鱼吃、啊、但要如果猫真的吃了鱼的话，你一定要给它做驱虫。我们见很多就是去爱钓鱼的人、 哦、 会钓完鱼以后回来给猫吃，然后呢会长一些肝片吸虫啊什么的。 这又是什么东西？ 一种肚子里面的虫子、 哦、 所以一定要驱虫。 它有什么风险的、嗯、如果不驱的话？ 肝病、胆管炎、胆管胆道阻塞。 这么严重啊？ 嗯，很严重。 那外面野生的鱼它都有可能会有这些细菌、 啊、 是吗？ 河鱼包括 它吃过以后它需不需要驱虫？ 包括人要吃生鱼片什么的也是要驱虫的。 对，四弟、 哦，我第一次听说， 包括人要吃， 我从来没去过呀， 我也没有， 经常吃， 所以不是很胖是吧？ 我们俩， 我还不胖， 高磊还不胖， 我有名的 黑 胖 子，胖 子不用你重复， 所以你需要驱虫啊 啊， 真的吗？我们 这真的，你像 驱虫呀， 两片儿， 对，一次两片儿， 嗯， 什么东西啊？ 齿克长虫清， 哦， 真的是 这个最常用的，对，嗯。真不是吓唬，嗯，要去的。你像我们皮肤病专家刘鑫大夫就特别喜欢吃生鱼片，他就很自觉的定期驱虫， 就是吃这个片。 能看到虫子吗？驱的是什么虫子呢？ 就是、看不看到，保健性质都要驱，就像宠物也一样。你没有看到它有虫子，但是你也要给它把驱虫药吃上。万一它有虫子了，那不就事儿大了吗？ 明天回去吃一点。 哎，我觉得今天咱们两个小时节目，这是最大的一个 收获。 对对，知识点。 对于你来说最大的。 所以说，咱收音机前呢，爱吃生鱼片的人肯定是大有人在，对不对？尤其这么热的天儿，你吃热的肯定吃不下去。生鱼片凉凉快快的，尤其是自助餐，他又把不住门，自己的一直吃下去，怎么也得吃一片药，对吧？但是对我们人的身体，这个驱虫药没有其他的一些影响。 驱虫药一般对身体都没有影响。 我只在小时候吃过那种什么 塔糖 蛔虫的药， 大蛔虫的药， 但是是特别小的时候， 好像是小红粒儿，还叫小 塔糖吧，白的那种，圆圆的，像一个圆圆的粑粑一样的立起来的东西。 对对对， 我没有印象了， 我有印象，但是真的是特小， 挺甜的， 吃过，但是后来真的这么多年就没有， 没有，真的没有， 因为。人长大以后他有自主的这种意识了。 我们一般那个吃生的时候都会喝一点白酒啊，或者吃点蒜什么。 管用吗？ 不管用吗？ 不管用。 哎，酒都杀不死他们吗？ 你又不是75度酒精。 对，而且喝进去之后它胃液混合了就浓度低了，而且虫卵它的对环境耐受能力也比较强。 哦，真的呀。 对，人家也在进化，对不对？一代接着一代。 所以可能我的体内有不少。 那你爱吃生鱼片是吧？ 我经常去吃日料。 哎呦，那赶紧吧！我说你怎么最近越来越瘦呢？ 真 是， 不是我锻炼的， 不是不是，你想多了。我告诉你，你就吃生鱼片吃的。 这么说， 涛哥今天别回家。 这么说，我就反倒不想去了，是不是？好多人想瘦都瘦不下来， 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了是吗？ 对 呀。我们原来看那个什么什么瘦身男女还是什么的 啊，有那电影刘德华演的， 刘德华和那个、 啊、郑秀文、 那个、郑秀文演的那个，不就是吃很长的蛔虫吗？ 啊，真的呀。 啊，好对的，好 对 的，对 吧？有那个镜头吧？ 有， 但是那有点夸张啊。 我以后咱俩可以在健身房门口卖蛔虫。 我的天哪， 办什么卡，吃这个瘦的可快了。 我告诉你，今天有关 一次服用终身有效。 有关部门一听咱俩节目，咱俩就别回家了。我告诉你， 好、哦、所以这是一个商机啊，奶奶。 我还是放弃他吧。 来，那个咱们说一个别的比较正经的问题啊。 嗯， 这儿一位朋友说，弄了一只快4个月的日本小柴犬，要怎么养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卢院长给说说。 日本柴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寒带的一个品种的狗。你养那个，你就要做好准备，你家里会有很多的毛， 对， 掉毛会很厉害。 所以呢养它要勤快，要勤洗澡， 每天 梳毛， 那个吸尘器吸它一下， 买个什么自动的那种什么的， 对，就是、 但是 跟吸沙发似的吸它一下， 真的呀，可以， 没有 真的 可以这样，从不可以，它会吓到的。就从养护角度讲，日本柴，没有特别特殊的一个养护的事项，该做免疫做免疫，该做驱虫做驱虫，但相对来说呢，日本柴它有一些会有一些肠道的比较脆弱，容易过敏，所以不要给它乱吃东西。然后皮肤方面，除了容易掉毛，别的倒还好。我们还没有看到说，日本柴有明显的品种倾向的这种皮肤过敏症。所以都还好。它的关节方面也没有明显的其他的问题。 就是说它这个品种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一些， 是挺好养的， 就是品种的特有的病症没有， 没有 哦。 如果能主人能接受它不停的掉毛， 而且这两年真的超流行养， 特别流行养这个， 因为其实挺俊，挺好看的， 好看的，超可爱，尤其小的时候。 露露说：“哎呀，能不能让我们，你们告诉卢院长， 向卢院长示爱， 卢院长，我们爱你，我可爱你， 谢谢谢谢谢谢， 可以吗？ 谢谢，我也还爱你们的。 我的天哪，办成一场粉丝见面会今天。 所以我说卢院长来了，我告诉你自来熟嘛，跟我们这听众就打成了一片。 哎、 他说还想向卢院长提问，但是您的问题我没瞅见呀。 问题就是我们爱你，我们为什么这么爱你？怎么才能不爱你？怎么才能更爱你？”是吧，就是这几个问题吧。好，问完了啊。这儿那个黑猫说想问问卢院长怎么避免那个猫在家抓沙发。唐大夫你说一个吧，让卢院长歇一会儿，怎么避免他抓沙发，你们家的猫抓不抓沙发？ 唐院长说，不是，唐大夫说我们家没沙发。 我们家很不幸有沙发，他也抓 啊。 对，然后那个我觉得猫首选会抓皮的沙发。 哦，为什么？ 皮的，他们 手感 喜欢布的吗？皮的也当布啊。 我的经验，我觉得我们家猫会更喜欢皮的。然后曾经我们家有个皮质表面的椅子，然后已经没有了。现在当然，然后现在是布艺沙发了。然后我大概会，还好他们会挑其中某一个，就是基本上集中在你一个上上抓。然后大概一年换一个，这沙发套。 必须的， 不是人家说是怎么避免，并不 是 说是 这样、 没有 一年换一个， 不会 一年换一个，就 是这样的。我那个所有的建议呢是这样，你给他提供正确的让他抓的东西，那比如有猫抓板，然后猫爬架，有那种剑麻，他很喜欢抓那个。 哦， 但是 手感 很遗憾，就是我们家这些东西都有，他依然会抓沙发。 哦， 对，所以你先提供那些他更喜欢抓的东西，他会减少一定程度抓沙发。那他还抓的话呢，那比如说你就挑一个喜欢他抓的，他喜欢抓的这个沙发，你就留给他抓，然后定期换个 套， 换个套， 留一个沙发就。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市面上有一种东西叫禁区喷剂。 哦，对， 我在很多年前我用过。 这个、 因为后来我们家猫就随意吧，你老大，所以它随便抓。原来我用过，特别管用。 它就不靠近了，是吗？ 对，它是一个特别强烈刺激的味道。 哦， 人闻了都会觉得那个味儿很难闻。 那这个沙发是不是以后谁都不会靠近了？ 对啊。 还好它那个味儿很快会消散，所以说那个时候差不多在。零几年吧，2002、2003年那个时候的理论是，你不想它过来，你就喷，每天喷一次，喷个几天，它就形成固定思维了，它就不来了。 哦， 就那个东西也还是有用的。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十几年了，还有卖的吗？ 很少很少有人买。 为什么？ 大家都觉得 都是猫奴啊， 大家都觉得沙发随便抓，反正也不贵，一年换一套， 天， 是不是这样 大款呀、涛哥？ 养猫的都是 哦，对对对对对，他 养猫的你就买实木的吧，就买别买皮的和布艺的了。 那实木它不是也会挠吗？呱呱的那更惨呀。 实木不挠， 挠不动吧？啊， 留点印儿，没事。 实木的挠着应该不太舒爽。 挠一下我的心就在滴血。实木啊， 你实木要能挠着那就不叫实木了 啊。是吗？ 那些好的 再不行你买大理石 的。 我的天，为了养只猫我们家容易吗？重新装修了一遍， 就是给他买那个你说那个猫抓板， 猫抓板， 对对对， 搭架、 哦、 那些都可以。 哦，那些是可以代替。那给他剪指甲什么的有缓解吗？ 挠这个行为，挠这个行为并不会缓解，就你剪完指甲，它可能会挠得更频繁，因为它挠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指甲变得锋利，往前换，对，所以它依然会挠，只是说剪了之后，它指甲没那么锋利了，然后杀伤力会小一点。 用透明胶把指甲， 这样好。 对，对于猫来说是不人道的。 对， 嗯，对，就像我们同事说，养猫了你还在乎沙发？这就是猫奴的典型的思维方式。 但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过后了，我觉得好多的朋友可能不会有想养猫的计划和打算，就放弃了。 真的，在我们跟主人交流的时候，就一定会说，你要养这个动物，不是要看它的脸，它是你的朋友，你要明白它的需求。否则的话，对人对动物来说都是很痛苦的一个经历。 朋友就是时刻的要欺负你， 你还得受着。 对，每天换一个新沙发，天，你还要非常开心。 我们家是开家具厂的，是吗？ 家具厂都供不上，我觉得是不是？从布艺沙发被迫卖成了实木 的，但是我们家家具档次有所提升。 好，咱们进一条广告啊，然后还有好多问题，咱们一会儿接着给大家回答。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咱们抓紧问问题啊！这儿一位朋友问，杜宾养起来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刚才卢院长也问了，说大的还是小的？ 对， 您如果还在听的话，您可以发一条过来。那个，咱先按大的说吧。 一般呢。杜宾，大杜宾和小杜宾它是两个品种。小的叫迷你品，也叫小杜宾。我估计他问的可能是大杜宾。 对， 大杜宾比较帅，比较酷。 对， 然后呢，大部分呢都是在买来的时候可能就全场全社就做好了尖耳的这个手术了，然后有的呢也不做，在我们看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去做这个手术。然后杜宾呢，它是一个需要比较大活动量的一个狗，我相信养这个狗的人肯定也是比较有环境的。然后呢，杜宾比较容易在老年得心脏病，所以的话你要给它养，就是做好每年体检的这个事儿，而且也要做好它可能不会陪你很久，一般大型犬嘛，对，可能在10年左右就开始出心脏的问题了。 哎呦，所以 做好这方面，但杜宾真的很帅。 对对对对，确实是。但是好像城里能不能养，咱们也得咨询一下，是吧？如果是 理论上国家是 不允许 的， 在五环以里不允许养。那区县是可以养大型犬，但是要上狗证。 对，这必须的。 对， 打疫苗这些都得做到啊。这儿一位朋友说，苏格兰折耳1岁了，开始出现撕咬东西的现象，这是需要磨牙吗？而且它还有阶段性的便血，平时我们只是喂那个猫粮，是这么说的。 基本上吧， 对， 只吃猫粮。 如它撕咬东西和便血，可能都是由于压力造成的，精神压力，也有可能是一个身体的问题。因为我们首先要把身体的病变排除掉。就是说你要带他去查一下他的便血是不是有一些肠道的疾病啊、过敏症啊等等等等，如果说都没有，那你要考虑近期，因为他是近期才出现的问题，是不是有一些家里环境的改变，包括主人的变化，有没有新来的一个人呢，或者比如家里来个小孩啊，或者近期一些居住环境的改变。我们之前见过一个猫，就是这个女主人养了一只猫，然后自从她交了男朋友以后，这个猫就开始尿血，尿血，然后在床上尿尿什么的，这就是一种嫉妒。 这是很明显的 行为了，对，是一种行为，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不让你睡这床， 就是、用生命去爱的感觉。 哎呦，真是 听来挺吓人的，是不是？有种变态前女友的感觉。 动物它能做到这么极致的一个行为表现，是吗？ 对啊，因为你要知道，你的环境、你的生活是包括很多的，你可以出去，你可以看手机，但是猫和狗没有， 只有 它，只有你，嗯。所以你要 不对， 对啊，你要养他， 找女朋友也不对， 对， 找男朋友 也不 对，然后那个弄沙买一个皮的沙发也不对，布的沙发也不行，嗯，然后东西 实木的更不行， 东西搁在那儿也不对，什么都不对，你说养猫时间长会不会自我否定？ 你的意思是 觉得自己是干什么都是错的， 别活了，那意思是 真的，我觉得会的，要是我真的觉得会的。 所以我告诉你，你养不了猫，人家唐大夫和卢院长能养猫，人家心态和你是不一样的，人是非常谦恭的， 其实也是慢慢被训练出来的。 嗨， 原来也自信着呢。 那我现在我觉得至少我接触的朋友养猫的还都是很开心的，而且刚才像咱们提到的可能会有一些磨合的这个过程， 是 磨合之后我觉得生活还是对彼此都很开心，对，不会有什么就是不适或者你觉得就是有不方便的地方，我觉得没有。 嗯，一个都是习惯问题， 对啊， 慢慢习惯了就好了，是吧？ 两口子还得磨合呢。 对呀，是吧？ 好的，来这儿。五月天说啊，五月说那个猫前几天刚刚生完小猫，然后三天前的小猫现在刚刚睁开眼，现在猫妈妈呀经常围着就是腿一边蹭一边叫，这是想要什么呢？就是可能是围着它的腿， 嗯，应该是围着人的腿。 哦哦，一边蹭一边叫，就是想要什么呢？ 一般猫啊，它围着你蹭的意思是要留下它的味道，是标记你是我的，你这个腿是我的，你这个人是我的，这是我的领地。那么如果说它有这种表现，那可还是得考虑一个精神压力，找找环境中精神压力。对， 它又有压力了。 猫是非常敏感的一个动物，嗯，所以 产后抑郁症，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卢院长？ 有可能 是吧？刚生完三天嘛， 人家就蹭一下就抑郁。 它产后绝对抑郁了， 嗯， 对吧？ 有没有可能主人更关注了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小猫呀、啊，或者是别的家里的一些什么东西，让这个母猫有焦虑的感觉了？ 对对对，我赶紧蹭蹭， 怎么办呢？蹭回去，他在那儿站的时候，你过去蹭他的腿， 你得找到他有压力的原因呢。 我这又怎么找？ 所以需要行为学的介入。嗯， 感觉已经不是行为学，感觉变成了神秘学。 我觉得我输了，我天哪！ 是不是？那一般要怎么找呢？那个卢院长？ 嗯，首先是把他所有的有变化的事情， 就是他生了三个孩子呀。这三个孩子就是变化、 嗯、那你是不是更多的关注了孩子？嗯， 关注他孩子都不行。 对呀、啊、那是 关注他去关注孩子。 对对 对, 对，这个位置顺序就对了。嗯， 你的重点在于伺候月子而不是伺候孩子。 我特别想此时此刻想唱阿妹张惠妹的一首我哭不出来。 然后这是一个点。 嗯， 他还有没有别的？ 还有你要考虑是不是家里边来了其他的 人， 其他的人或者其他动物、哦、甚至于说你家是不是住在一个会被外面的野猫打扰到的一个环境？ 不能住别墅、 嗯、比如说如果说一层或者是这种外面会有野猫过来、 嗯、 它也会有压力。 平房 对对对， 它看见也不行， 会有味道， 从 会有声音和味道， 你们家窗户边上经过了也会让 它都会有压力。 嗯，猫的嗅觉特别灵敏、 哦、 如果有一只猫从外面经过，它会可能蹭到你家的窗户 啊，你才会闻到。 窗户都不行， 猫会有荷尔蒙的分泌、嗯、 哎呦天哪、嗯、 然后这个又是一部分、嗯、还有没有别的它能出的？ 嗯，其他的它只是这种的话应该没有更多的考虑的点了。 对，因为它也就蹭蹭它裤子蹭蹭腿嘛、 嗯、 对吧，要有别的方式方法能找出来也就不这么简单了。 蕾蕾现在已经有点 处在崩溃边缘了，我 差不多，对对对，我在怀疑人生， 是不是上了这一期节目以后打消了你所有养猫的想法？ 夏小胖让我来上这期节目，就是因为他养狗， 他可能已经崩溃了， 他真的，我告诉你，他就是为了让我 现在正在他们家狗边上那腿那蹭呢，他压力特别大，每次听完都觉得压力实在太大，干嘛非得养猫？哎、咱们那个让最后一个问题吧，让唐大夫简单的给说说。这儿一位朋友说，养蛇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简单说几句就行了。 好酷啊，养蛇。 养蛇可能会 需要注意自己的生命安全，是吧？ 这应该是个女孩，她叫 Dora， 应该是女孩。哦、我天，更厉害了。 像主持人说的，第一个这个很重要，注意安全。然后，哦、因为会有很多朋友比较酷，会选择一些就甚至有毒的。那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女孩， 对， 然后对一个 买了一个毒蛇被咬死了， 一个银环，一个银环， 哎呦， 对，很危险，所以对尽量选择无毒蛇。然后那注意的就是你的饲养环境，因为蛇也需要它的营养代谢会是一个问题，那需要给它就是适当的光照来补充它的钙质钙磷的一个平衡，然后维生素 D 的合成，那等等。那关于养蛇现在目前有很多的书籍可以供大家参考，当然国内可能没有了，在那个就是大陆这边没有，在台湾那有一些那个已经出版的一些书籍，但都是中文的，可能就是繁体字，但是大家也能看懂了。然后他们会翻译一些日本的一些书籍，然后更多的就是非中文的，可能就是英文的，像欧洲还有美国，它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书籍，包括品种的一些推荐，以及你不同的品种注意的一些事项，它都会不一样。对。 嗯，好的啊， 反正就得注意吧， 对 是吧？啊， 的意思可以看看我们台湾地区的， 对对对， 这些个书，然后再看看国外的一些文献， 嗯 啊，就可以了。好了啊，还是要希望您珍爱生命啊，不要选那些比较危险的， 远离毒蛇。 哎哎哎，对对对，而且那些是不是也不允许养？ 理论上不允许贩卖吧？ 对对对对，所以啊，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您也要查一查，到底能不能养，别那个最后被咬了以后又搭上了命，然后还犯了法， 就是 这个就非常得不偿失了啊！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也感谢二位大夫精彩的讲解， 谢谢谢谢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知识点，就是你吃生鱼片的话，一定要给自己驱虫，驱虫，驱虫。 其实那个，我记得有人说，深海就海鱼啊。其实 好一点， 寄生虫没有那么、哦、没有河鱼、 嗯、 河 鱼对河 鱼 更多、 哦、对吧？为啥你看日本就吃生鱼片了、嗯、他们就坚持下来，咱们原来吃好多河鱼的生鱼咱们就没坚持下来，因为那个寄生虫太严重了， 所以说咱还是得吃一点， 什么福寿螺事件什么的、 啊哦、所以大家那个注意一点总是没有坏处、嗯、 没错、 啊、好的，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 我是高磊，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